管是草地的暗暝，不管是写情的离诗，爱就是一叫出我的名，叫做台湾。不管是下岗出世，不管是北部大汉，爱就勇敢叫出我的名，叫做台湾。 大家是热心好评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三，你今晚来所收听是咱在是八点到九点政治最前线，我是主持人张水红律师。今天呢，2006年八月七十礼拜四，哦，时间咧过真啊有够紧的吼。今天去买算风台天呢，啊，我今天去另外什么桑美风台啊，这风台在正哩那子，风台出来咧佚佗拢烧酒，一日走了后，阿伯佫对来讲来哦，拢有真好耍哦，看到佫一个一直对来哦，所以这风台天哦，我昨昏在甲看，哎，昨佫讲风台天对台北无影响。也今天这太快，这风台比佫更加重呢哦，所以呢啊，所以呢，赶快啊，这外口呢，雨安尼滴的哈，啊，小看有迄个风台比，所以出门的呢啊，出门的爱伫外口真爱洗衣啦哈。来，今天呢风台天啊，邀请我是好朋友，我拢讲这老先生哦，咱的908哈，908的召集人呢，咱的王庆杰，庆杰呢来讲，庆杰呢，改天你别问好起来。 哎，郑大老师，咱福建北道的。议员，咱热切这个和平空中朋友台湾国主人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 吼、哦，我来听现今日伊讲话，一句一句的啊吼，啊做厝边有先教主，你知？啊，你较早高大教主拢无讲话，无哪像我只紧的，不过这个我都做教主，伊咧一句一句念啊，嗯嗯，安尼开始有影赞。我咪讲咧先教现今日最近。真乱啦，起码而且政局真乱啊！洪台天找伊来，大家破刀开讲者也拄好久啦吼。我感觉从民主进步党前党主席施明德啊，起码开始咧叫阿扁总统讲落台哈。你阿扁啊政府唔要官逼民反，官逼民反啦吼。即开始伊也可以串联啦，讲听应该是讲伫礼拜六的时阵，就后日的时阵吼，有一挂动作走出来。那徛伫你伫做运动诶人，你诶看法到底民主进步党是毋是真诶已经失去了反省能力？啊，也是阿扁总统真正安尼乌甲即落形，讲哎安尼一寡钱伊共下，我家一直想法透过着媒啊，透过着一寡媒体啊，看一寡媒体人啊，是讲一寡国民党过去啊，一寡党官。出来咧放话，讲哈这党品质无好哦，啊甚至即摆也有听到呢。那为报纸咧报的哦， 连奥运杯意见也真多呢，连奥运杯意见也真多呢。 是啊， 现在讲什么呐？民进党吼，那是两块砖啊，那去了选举啊，那对啊，规个民进党的城墙就垮掉了。 嗯，是。 有时啊，咱就讲讲，到尾啊，恁这第一线咧作战的吼，啊，真到尾啊，就讲啊，这摆是什么情形啊？呢吼。 嗯。 你对这最近你对这你的看法？ 对，这都只主持人讲的啊。啊，最近咱咧风台是咧是来一个照判啊，吼。啊，这天顶的风台， 嗯、 啊，但是嘛，无感觉安怎，风台嘛飞去，啊，人2300万人嘛伫台湾这个多数伫遐打拼，伫遐咧奋斗，伫遐伫做三证过生活吼。啊，地面的风台吼、哦，最近吼嘛、哦、一直来啊，哦，对，安尼初林义雄替民进党嘛吼，替、哦。退出对民进党失望嘛，啊退出嘛吼，啊最近7月15日个迄个叫做亲历个迄个学者，讲要把甲变啊叫落台嘛吼、 嗯， 啊煞会脏吼，咱看到习近平在努力，咱敬爱个努力吼，啊过去啊为台湾民主奋斗拍拼啊嘛。宏观15年，咱正甲肯定，对台湾民主贡献，咱非常肯定。但当伊哦讲嘛咧要求阿扁负即个责任，哦讲伊看袂落，还要求阿扁落台，哦这嘛是一波风台。我想原来过一波来吼、哦，但是台湾有一句俗语话讲，只要树头翘会栽，唔敢。唔惊吼，就要透风台吼、哦，所以以咱以我咧做台湾国运动的看法，这拢真正常，就是讲民主的社会，咱台湾进入民主的社会以后，各种的声音拢会当出来。徐凌杰先生努力上，伊是用道德的观点切入要求。阿扁爱落台，因为伊会只个啊，最近半年来会咱亲中派一直甲攻击，啊，会外界感觉讲伊无法度反锁，无法度招架啊，这个主秘书讲这个政策，这个无法度运作，国家无法度运作啊，所以要求阿扁落台哈、哦。但是有一部分。人伊认为讲，要后边落台并无济于事，吼、哦，对代志嘛无帮忙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只啊拉电甲停电，伫只咧拉扯，吼、哦，我想讲这是嘛是真正常现象。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，吼、哦，应该是建立制度上重要， 嗯、 哦，第二讲讲。当年咱会阿扁上台最有期待，所以过2004年过加20000几票，阿会阁继续连任。当然，咱对阿扁这6年来无尽满意，吼、哦，当然这各种的因素、外在因素、各会因素拢有，但是民主制度真可爱，就是。咱选总统的时阵有规定，就是一任要回4年，600几万人要回4年回去推动，啊，若无满意，伊就袂当连任。吼、哦，确实对民进党执政若无满意，咱大家拢知影讲阿嬷哦真有希望，因为对民进党有无满意，所以马英九唔怎有希望讲2008年讲。大家讲伊会选总统，伊讲固定年间，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可爱哦。因人毋是新鲜，未犯错，政党嘛毋是永远拢上好诶，拢受人民肯定。啊，有设置个民主制度，总统4年一选，4年一任，啥物人做无好，迄、那个人爱负责任，伊就袂当连任。啊，啥物党做无好，迄、那个党爱负责任。伊就爱受人民诶淘汰吼、哦，后盖伊就人民就袂支持这个党。 但是主要就 是这个，这就是民主制度建立诶重要。咱即马爱遵守民主制度，咱讲 有啥物制度，有啥物人民甲政府，吼、哦、啊，你若讲无制度，政府甲人民拢袂当做一个真好的迄、那个。表现好难， 但是这样就问题啊！吼、嗯，像外界即嘛，大家当然唔是安尼想，外界即嘛要变变做弄到，但唔是安尼想。 嗯， 因嘛知影讲，时间就到啊，即在定期做一个计算，哦、啊，好歹啊，都人民去做决定。但是伊即嘛就是讲，即话宪法本身也有一个设计啦，罢免啦、弹劾啦，吼、啊，这种有这种体制来的对 啊。 甚至有人讲，啊，你若去用漳州讲，你任内做阿袂头。啊，像第一东西我就是讲嘛，我即摆讲啊，你就下钱嘛，啊，你即比这个银来，你下钱当然你带落来。民主即摆当然即摆立场应该嘛，正明确个就是，你总统也好，总统夫人也好，是任期内底虽然还未做头，但是你若去用掠着下钱，当然嘛爱落台。其实我的想法嘛同款咯，我的想法，那讲真正是总统啊，还是讲总统夫人去下钱，我、哦、这当然你当然落台，但是我是反对什么呢？反对你用爆料，反对你用药的，吼、哦、啊，甚至呢啊，这无中生有，透过媒体安尼爆料，啊，甚至呢连接规个调查局，弹出来一寡物件吼，哦，大家开始讲，哎，我看呢，哇，那规总统拉萨到这类型，啊，另外一个去查了总统做是澄清了，干嘛讲，嗯啊，我别讲，你即马做麻烦就麻烦你只，属性连外界无法度做判断，啊，所以伫我电台咧讲关键时刻。事实不明的时阵，立场你才徛会知啊。啊，这倒是上重要，因为总统落台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呢。 嗯， 迄几个国家真系乱呢。万一迄个是假，你要假落台。 是啊。 媒体爆料那是假，你要假落台。 嗯。 迄无法度，迄无法度去做一个改变咯。 是啊。 所以即摆讲出了一个问题，我今日为这你来看是中国时报，我拢讲在强威啊日报。第二版内底，李登辉讲一两块砖啊，那许。落去了，选去了，规个民主进步党的城墙都倒， 最后一根稻草啦。 甚至伊咧讲，阿扁也若坚持唔落来，李登辉下一步就是设法要接受民主进步党的一个资源。我咧讲到这个，我咧惊是惊讲伊乌白写，但是佮伊佫是专门咧招总统府的林书玲写的，哦。所以一个记者咧写是毋是乌白写嘛唔知影，但写这款是，写这款真系真。 加息那是真的，对啦。是啊，啊，就联合报、甲中国时报，我较早有在讲嘛吼，迄、那个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，伊咧讲就是拢是威权主义的政策，就是集中全力量来打击领导中心，甲领导心讲个嘴，啊，为人民对伊失了信心，啊，伊就。达到目的，但这边都讲吼，要求阿扁落台，用道德的点删除，要求落台，哦，那是超乎只阿扁家己，可比讲阿扁家己自我要求，啊，我这道德无够好，啊，对不起人民，伊家己决定伊要落台唔落台，吼、哦，道德删除是伊家己决定，伊家己要落台唔落台，外人无迄个资格甲偏离讲用。要求要做标准，叫伊落台。但是人民主定数吼，讲、哦、透过宪法啊，透过法律讲啊，去投票去罢免迄个定数，要求伊落台，迄是台湾人民哦，咧做唔做有外在的因素，台湾人民咧行使这个罢免的这个权利啊，这就是由人民来决定。所以人民若要决定伊落台就。透过定数嘛，啊来，咱要求伊道德的关系，伊做了形象无好，迄是伊家己在做决定嘛吼，所以爱分两个层次来讨论。当然，我同意你看法，啊爆料有真无真，迄拢未知数，甲目前是阿扁啊都无也无贪污啊，也无犯法，安尼安那要求落台。啊，佮你讲啊，就正即中国时报呀。中国部，讲咱阿伟伯讲，过两块砖啊，过来跳出来，啊，林振东墙都挂落来吼。啊，这到底是不是爆料，是不是真实？吼、哦，啊，安尼下来，咱就伫遐安尼对你讲讲说，吼、哦，啊，时间资源拢有伫遮。 嗯。 咱那事实阿伟伯扯出来，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嘛。 嗯。 阿伟伯正式公开讲。啊，剩迄块砖仔要落落来哦，民进党的墙仔要崩落来哦，啊，证明伊本人的意思嘛，哦， 吼、哦，啊，咱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那不是经过伊的嘴讲出来，啊，边仔的人虽然甲伊真走伊的线，甲伊真亲密，真关系真好的迄记者写出来，咱嘛会当质疑啊，到底是不是阿伟伯啊安尼想法，吼、哦嗯？啊，所以这款的代志，咱我一再强调讲，多多坚持。但是要落台不落台是阿囝家己自我去决定。啊，若讲咱要人民要行使罢免吼阿囝，如果安尼袂使要罢免，咱用定数吼、哦、法律定数，咱人民来行使罢免，啊应该两种方式来看，看来这项代志。 那现今呢，那讲台湾即马有法度用定数来吼，拢总无问题。即即马有时我大家都唔无要甲你讲定数啦。你定数你甲讲有啊，现在规定伫啊，无你罢免嘛，罢免就头前已经罢免了都未过啊。 是啊，啊就 点啊。无你弹劾嘛，对不？你怎么爱就是讲吼，跟落来你唔落来。好，真简单，我就来想其他的方式。透过媒体，透过过去甲恁党。做乜事嘅？甚至做个当主席，出来叫你落台，哦，你咁唔落台，特登落安尼，你摸乌索索，啊，你讲，即系今日嘅爆料一事啊，诶，爆料一事啊，哎，诶，足奇怪，即个爆料物件出来斗啊，佫是我哋嘅臭破皮啊，同我带系，哦，所以你大家在斗嘅时阵，就只系斗下斗斗，伊无法度发挥什么关键嘅一个啊，一个什么可能力量，但是呢。伊喺每一个爆料出来物件，伊就开始累积、累积、累积，透过媒体一个处理了，啊，透过电视处理，哎、欸，一般人民就想讲，哎、欸，我应该支持这款党，啊，这款党太起哩，安尼无老久呢，安尼乌索索，拢总有一挂传闻，所以说足麻烦，就是讲，咱这政治的一个斗争已经斗到乎人民无法度去判断一个是非、事实到底是啥，所以说咱就咧讲讲。人民真的是，我讲民主到尾一定人民来做主，人民来做一个决定。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讲，迄精神爱健康 啊。是啊。 如果若讲啊，什么人什么人都已经犯法啦，安怎安怎较真熟悉，咱人民就当做判断。歹人他也在做领导人哦。 是啊。 就讲假讲，啊，你去到这熟悉，就你改变的啊。 是啊。 这熟悉都无健康的， 是 这部分就较麻烦。所以咱 所以人欺负。 是啦，所以咱听众朋友呢，今日咱都要啊，咱主动办啊，咱运动的这啊，就是连咱王庆健呢啊，咱庆健呢来搞现场，都啊，针对最近的一个建筑来做一个破道。那时间非常23分，咱现在进一段广告啦哈。对，搁到一段，搁当然要甲咱庆健来讨论一下。最近查德啊断交起来啦哈，有人讲查德断交。台湾民国之前那惊未处理呢？台湾民国惊未处理，咁用台湾甲换来了，种真正都有法度。这部分暂时要跟兄弟俩来做一个讨论，来先进大广告。 政治是良心的事业，政治评论是政治道德的指标，社会制度、经济、人生、文化。全方位的观察，深度的解读。金兴伟政治评论，8月7日起，每礼拜三暗时6点到7点，请锁定 FM97.3兆赫，收听绿色论坛。金兴伟政治评论，日新无线计程车，以客为尊，予咱一路顺风，一路发。日新无线计程车。车辆新，24点钟随时服务，予你享受着随叫随有的服务品质。日新无线计程车，叫车专线02-2338-1818，2338-1818。第日新，心情上清。 志玲啊，你心情无啥好，是安怎啦？ 哎，信用卡、现金卡、贷款，一大堆的小白人。特别是利息愈来愈低，这边透未开啊啦，要安怎？ 免烦恼，赶紧找新信国际，有超低利率1.68%，上悬额度800万元，予你消除存款利息的压力。 顺桥啊，你若唔较早讲呢？ 赶紧卡0511-0609，0511-0609，新信国际专业银行贷款顾问。 设置大尖山风景区边啊，罗北里哥真紧就到，生态护理之家。有上界完善的软硬体设备，照顾失能重症的老大人，悠闲度假环境是老大人快乐的场地，毛是些安心、耐心甲爱心是咱服务的宗旨。生态护理之家，电话02-2642-9955，二

台湾基督教的迄个独立安全基督教促进会，啊，政治受难者协会，吼，啊，这个台新社，吼，边友会，吼，啊，做一个社团，有台湾二十一世纪合唱团，做这个玉兰花妇女联谊会。台湾快乐之梅花联会等等社团拢会来参加，尤其是迄天，咱咧请咱的曾大律师哦来现场来主持哦，啊来甲全国的声甲化起来吼、哦。咱拄则伫讲，拄则伫讲，讲最近安尼爆料连连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真济人讲要下定手来，但是我咧讲风台遐济来。只要树头跳的栽，唔惊树尾撞栽。 嗯， 只要咱台湾人跳的栽，唔惊遐孤立不说哦，遐恶被爆料，对咱拢无关系。咱北京话有滴讲，政不在其政，不谋其位。啊，你经过退党的江湖啊，无插江湖事啊，安来个莫做啊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咱关心，咱感谢，但是爱放回在其位的人。专心、安心、认真，有时间去做伊个代志，莫安尼扭扭脚、落手啊、坐后腿啊、笑个无个安尼恶白讲，讲到会在其位人，在其位人无时间、无精神，甲乱甲会无精时间、无精神做为咱台湾人民做应该爱做个代志。 所以，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吼、 哦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 爱分寸、分寸爱了在，哦，你关心会在。啊！你动不动就叫人落台，啊！凭什么叫人落台？动不动就爆料，你凭什么爆料？你有什么证据？ 嗯， 有证据你就不讲嘛，吼。 嗯。 所以咱唔惊这个，只有树头跳在，唔惊树尾撞开啊！不在树尾，不谋其政。你的关心，咱感谢，但是你唔好恶白讲啊！我们恶白 Q。他落手啊，来不让给做代志。 你安尼讲到，为了造出个架势， 哎， 袂歹。所以，伫九方八来一个啊，即款的一个运动啊，我是感觉咱我伫边个观察啦、 嗯， 我看迄间呢伫办一挂活动啊，是，刚开始拢是真肃穆啦，嗯，刚开始。 啊，愈来愈， 你是刚开始有两只鸟伫遐播 啊 播 啊， 啊开始。 啊，再你又来收听， 开始伫遐看，我是讲，我大概伊讲，那恁两只鸟咧，我也看，哎呦。啊！伊哭哭，啊！这鸟是拢袂到来，愈少个愈大阵，乌鸟、白鸟、啥物鸟拢总来。这就是有时做做社会运动，即款目前伫咱台湾社会拄着一个困境啦吼、嗯。啊，但是你迄个韧性足够， 来， 这我甲你肯 定。对，都爱做嘛，嗯、啊，这就是台湾的核心价值嘛，嗯、这就是咱台湾人硬忙嘛，啊，无人讲咱就一直甲讲，啊，人甲对哦，有理哦，但国是咱要追求的哦，啊，慢慢。就人愈来愈多来收听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愈来愈老者，啊，愈有伴，吼、哦，开始当然无伴，但是这不信公益犯不悔，台湾人是有智慧的，台湾人是会思考的，啥物叫对的，啥物是唔对的，咱今即马会这么乱，就是咱有一部过时无下咱台湾身躯用的中华民国宪法嘛，所以。阿扁啊，总统就是中华民国宪法选出来的总统，伊是中华民国体制内，所以运作袂顺利嘛。 哦啊、 所以爱把这撤掉。 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先这样，这样。你咧做运动，我拢钦佩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说理的部分，应该大家爱过去做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啦。起码要咱大家来办活动，我真大感慨的。咱咧办活动的时阵迄家家的吼，来拢总是互咱特别咱敬爱的一挂长辈啦， 是啊， 等于拢一挂老班的啦，哦、嗯，啊，这当然像这款是等于讲拍死无退，是咱拢总足敬佩。 对啊。 哦，但是我伫遐想来讲，少年的早有对起，才今日办活动，工作人员甲扣掉吼，小弟曾水荣算上少 年。对啊。 我这个四十多去到遐算上幼的。 是啊。 算上幼去的，我大概我去到遐，我两三讲。给咱的少年的教育对起， 是啊。 当然，台湾这这部一个宪法，咱希望讲咱会用制定出一部下咱台湾青，会下书的，那是书信啥， 是啊。 这大家拢懂在， 所以问题为人开始少年就开始质疑，少年的质疑，我买到少年的质疑咧。少年就讲，哎，来参加一个么？少年，我参加你，你要怎啊？我也算，我也算，那你要注定要创啥？哎，以前咱要创啥？你知不知？但是伊也敢质疑的吼，我吃一个，我哎呀，这少年的嘛，有咧用加坑的。伊讲，啊，恁就来个改一个名啦，改一个名，恁改改咧爽的名啦，哦，啊，恁改改了。他敢无法度，敢无法度有甚物款实际一个作为造出来？你比如讲，即下差到断交啦，哦，都是人讲，啊，因为你电话面讲寄未出去啊，我看真啊嘛唔是干只单纯嘞。你讲即马即个名个号做台湾了后，当然迄阵台湾那真啊有法度，咱家己个名咧国际上在行，代表国际一个精神，咱有甚物一个突破啦吼。迄个无法度，即马目前安尼去甲做一个理解啦哦。啊，但是有个人会想讲。现在目前要改做台湾，感情真的有效哦。啊，伊在安尼在质疑外界，安尼质疑的时阵吼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台湾的外交的问题，不是国库的一个问题。那像你对，你也一定常听到这人吼、你对这你安那对外界回应？ 是啊，要不回应以前吼，咱讲九月七八，咱九公八台湾国运动要发动办人，伫总统头前，先去外宾典礼。哦，而且爱组队哦，三十六人一队哦。你若无够人，啊变啦，就阮九公八办公室总部甲恁编队啊。啊，所以爱赶紧对即摆开始就报名。咱九公八台湾国运动总部办公室电话是27739908，27739908。啊，那电话不方便，传真27739905，哦，传真。是27739905吼，赶紧来报名，输人唔输阵，莫中国人怕闹鬼，咱爱超过一万人吼，真是台湾人团结立建国的决心。哦，啊，当然咱讲诶，中华民国行未出去，我相信少年朋友啊，不是出国吼，啊，摕中华民国迄个护照。阿叔人人问讲 ，Where you come from？ 你若讲 come from China， 伊就甲你提去边啊，伫喺边啊发起啊，哦，这个无尊严，吼。阿你讲 ，I'm come from Taiwan， 吼，你若真心甲讲白，讲来归来自台湾，人伊就对你真好咧。啊，这就是私心嘛，这不是嘛？咱外国称呼咱这个所在，叫做台湾；称呼咱这个政府，叫做台湾政府；称呼咱家的人，叫做台湾人。啊，台湾人经过数百年打拼，尤其是咱外销遮尔好，吼、哦，咱外销全世界各地，大家拢讲 Made in Taiwan MIT 的物件足好，啊，即嘛 Made in China 吼、哦，在哪做的，迄拢地摊好，吼、哦，因对个印象拢足歹，吼、哦，啊，假货冒充啊有毒个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爱都爱分出来嘛，咱既然名副其实。用台湾国的物件，用讲咱是台湾国的台湾人，啊，讲咱是台湾出来，啊，咱提台湾护照，啊，咱用台湾这个国做台湾做咱的国名，啊，出来足顺势足自然，啊，足有尊严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，迄个也未出去，哦，中华民国宪法、中华民国政府、中华民国迄个旗啊。参人中国来自咱台湾开的，参咧沙连牌机啊，都未当出来见人啊，啊，迄是变哪用？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做运动，哦，都叫你问，哦，讲咱的运动拢老班的，像你算幼气的。 我算幼气的咯，我其实算外 幼。啊，这咱嘛去思考吼，你看少年的，那听人讲。张惠妹还是讲福良迄个孩子吼， 叽叽叫， 哦，叽叽叫，讲几啊十万人家都病去啊，吼、嗯，啊，我生我唱我跳，啊，所以咱嘛在思考吼，咱即马，韩国运动哦， 嘛， 你来用生的用叽叽叫啊， 哎呦，安尼你生，哎，你安尼你生，他较有清楚， 哎，咱 来用， 有人来街舞跳舞，啊来。叽叽叫来，安尼揽来揽去吼，啊啊讲啊打情骂俏吼，啊趣味。咱诶、欸，我有一句话呢，你唔知知无？过去建国讲真悲情啦，讲过去迄个无爽快无坏代志，但是我唔是，咱是，我靠是，随手做运动，吼、哦，哦，你看我那 是是干参困到成天呀，干过运动衫，我都随手做运动。啊，去甲街啊，就分干过很多来传单吼。但是欢喜来建国， 嗯 嗯，咱建立咱台湾国是欢欢喜的代志啊，啊是笑头笑面的代志啊。爱甲少年人哦，感染少年人，伊是咧未来咧欢欢喜快快乐生活台湾这个土地。啊，请咱少年朋友敢问？你伫中华民国体制下，你伫中华民国宪法所选出来体制下，你生活敢袂欢喜？你出力防糟蹋无尊严，哦，啊，咱就要建立台湾国的体制，爱台湾国体制要建立，爱用台湾国宪法，用咱台湾人家己写的宪法，爱建立出来，啊，咱就会当欢喜伫土这个土地的过生活，吼、哦， 嗯， 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迄个。袂用力啊！啊，赶紧甲单调，啊，赶紧穿一领台湾国的衫。哦，啊，所以茶就断刀，伊讲采茶断刀，迄唔用字唔对，迄、 嗯、 是中华民国甲茶就断刀，唔是台湾国甲茶就断刀。咱是真希望，咱是真希望中华民国即马顺治就死个，上好拢早早去死去断刀，安尼了台湾国甲怎来接起来，怎来出事？啊，开始台湾国，一直甲全世界一个一个 来建交。这我看我就甲你无讲，即马是迄个名，我咧讨厌咧。我未使因为你对台湾国，你对中华民国这个名较讨厌，就希望规个国家拢全部拢甲伊全部拢断到无半个台湾国，再重新啊，怎啊重生 啊？那个对。有后生啦。 对，这我想话甲你无讲，先进一段广告，吼、哦，来进一段广告，后日是带咱线上好朋友咧，哦，稍等一下，啊，等下现场就随便甲接你电话。 人讲做事变了了，亲像食卤肉饭遐尔简单。但咱即碗香 Q 卤肉饭，是由大餐厅老师傅的经验配方，香 Q 味油料实在。再来一碗香菇鸡汤，会爱最伊哦，好食甲连水质拢会加着。香 Q 卤肉饭上熟好食料理，听到朋友赶紧小只来去。泸州市中山一路250号，2285-2589，2285-2589。香 Q 卤肉饭。 结婚后，为了家人的健康，我变得越来越挑剔了。 是哦，都挑最好的， 是橡胶乳香世家。 对，不只是好香好浓，而且更香更浓。照顾全家，我也选乳香世家。 嗯， 真实的香，真实的浓，100%超优质纯鲜乳。为了家人的健康，我们都挑最好的，真正超优质纯鲜乳，乳香世家， 照顾我们全家。 喝喝看，你一定会喜欢。 陈主席哦，台湾的人上无用的家私哦，就是一支嘴。你啊看，啊要讲啊要吃，啊要玩啊要吵，啊要啉啊要斟啊要嗨啊嘛要干，常常不管一支嘴，那就会烧，大声失声啊不该要。那啊要讲，开口要好，只要随心接出点歌，出点歌用咱的配方，有咱的气味，真正让咱身心止渴，润喉助气。不然大家听啥讲，听啥吃，听啥欢，听啥吵，听啥啉嘛，听啥斟，出点歌。 根据英国电力协会调查，台湾的家庭用电价格比邻近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便宜，但是天然资源快速枯竭，发电燃料价格居高不下，人人都应该节约用电。夏天使用冷气机，请将温度设定在摄氏26到28度，根据估算，冷气机温度调高1度，夏天全台湾就可以节省3亿度的电力。节约用电，大家一起来，台湾电力公司。 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、对人生、对未来的渴望。他们 孩子笑了，花朵跟着笑开；孩子醒了，希望跟着醒来。孩子是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希望。国民健康局和您一起孕育下一代，拥抱幸福人生。 阮拢是伫这在等待，看你轻松过日子，想你想你，就是点赞的地。 大家是在收听到文化广播电台 FM 九十点三，你今晚来继续收听是咱在时八点到九点政治这点说，我是主持人张水龙律师。来，这节话当来给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。今嘛，你个知影咱台北市长在议的提高要选，那当然包括咱市议员嘛在议的提高要选啦。市长谢长廷市长下乡的一个行程，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这个月三就是这礼拜，礼拜暗时六点到九点。市场伫文山区诶，吼，市场伫文山区，地点咧是伫木栅木栅，也是区民活动中心，就是迄个宝益路十三巷三号四楼啦，吼。所以会记诶，伫即礼拜礼拜啊，暗时六点到九点，文山区文山区是伫木栅区民活动中心。十七呢，就是八月十七，哎，都要拜四啦，吼。嘛，同款暗时六点到九点，就大安区，哦，大安区啊，都要伫迄通安街。啊，九十八号啊，即大安区民活动中心啦吼、啊，所以两场谢市长甲大家面对面开讲，诶，一个行程，而且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我现在来请教咱听听听哦，啊，拄则你有讲着讲啊，即规个运作运动诶时阵吼，实在是需要用，毋是干呐用嘴去讲，真正爱行出去，爱有得到一寡一般外界一个运动。所以目前伫台湾咧做即个运动诶时阵咧，哦，要讲哦，真正一直要实践诶人，啊，真正无可能讲有遐尼啊济啦吼。啊，即想起来咱也感觉真感慨啦吼。啊，所以即部分啊，你拄啊家己咧讲讲吼，你用身体力行诶，你足无简单，即真正是足无简单。 所以还用行动表现。 所以呢，来，九空八迄间诶运动，佮甲陈总兵报告一下。 好，咱九空八台湾国运动是一个超越政党。作群派系利益的国家超近的运动组织，咱自去年五月二九成立以来，已经在全国各地做这个超近的组织。目前已经有成立十六个分部分会，目的是要创啥？就是咱要把这个建国起国干部理念下乡到全国各所在。来宣传，来用行动，来向咱台湾国的主人啊来甲说明，时间啦，到个设备要创啥，啊目的要创啥，吼、哦，咱预定年底二十三县市拢要成立分部分会，明年第一前319乡镇拢要成立，啊，咱九空八单国每年有两个大个活动。第一个活动是温馨的、嘉年华、可爱的一个母亲节的活动。第二个活动就是较庄严，要展示着台湾人团结的民族素养，甲企图单国决心意志的九月七八。因为九月七八是咱台湾国的主权独立纪念日。咱爱用行动，伫每年即天来总统府头前两点十八分来升旗典礼。今年不但升旗，要阁划灯，哦，咱咧展示着台湾人是有组织的，有水准的，哦，用恁敢用划灯哦，所以恁爱来看。台湾人民是安怎划灯，哦，是安怎甲人无共款。啊，即个咱爱。拜托，咱要一万人，时间唔通，你主持人直接讲啊，讲两三只猫，安尼就闹开，安尼就会中国派甲咱笑，可能台湾人无啥啥路用，当就袂交煞。拜托嘞，台湾国主人，世界袂再闹开。 Okay, 台湾人爱团结。 九月七日啦，哈、 啊，报名专线27739908，27739908，传真。27739905，爱报名哦，咱36人一对哦。 有，咱九月七第一天，我想咱啊一挂咱空中好朋友啦吼，那拄啊有用工啦，挂一个时间哦来参与，嘛袂歹啦吼。其实有一挂活动内底，即马是讲即马是安尼，即马有时啊大家感觉对这下晡时啊日头人较大个吼，我有时啊大家就安尼。 啊，为咱国受拍击。半工嘛爱忍受， 这个找一个时间等 来。过百年来啊， 这个时找一个时间等 来。请假嘛爱来，哦，请半工假嘛爱来。 咱啊，你刚讲啊，胜利以后，迄天就是咱的公定假日，拢爱休困。 好，来，你感谢咱先见面。我怎啊惊就惊啊，你敢知？即马诶，咱诶市民同胞吼， 是啊， 做无法度互你用安尼甲讲几句啊，你后伊就听你诶 啊。啊，当然 啦。即个物件算你讲诶物件是讲较一个理想性 啊。是啊。 但问题是讲外界是毋是感受会到讲，哎，从你诶理想当作是伊诶理想。即台湾社会，我感觉即部分较难。而且咱听听众朋友看卖，啊，到有切即间运动诶，咱嘛看咱诶听众朋友咧，尽量啦吼，尽量诶咱做一个参加。二九七三空三七空间，二九七三空三八六，来，你先和评审讲。 喂，陈议员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，我打电话你就知影我想， 哦， 我当认真咧。 来，请讲，请讲。 我先讲哦，现在我咧讲三个人，第一区个骂人笑笑，啊，互人吐槽一个死笑笑。第二，柯震东党会个个走去国民党咧吃恁牌啊，过去参加人个上上会，真正有够写死笑笑。这次演讲哦，拢讲消灭国民党，啊，要叫伊消失，啊，真正无骗。 来，第三。 某年啊，这时啊面前哦，本来是英雄，今麦才变狗熊。民进党这之内时间，你无应该讲无鼓励，这无要紧。人已经在海边，你搁用手按在三三海这边话伊嘛是，你讲想讲要革命，台湾人大家拢团结啦，袂当互你吓惊。 好，了解，谢谢。来，李先生平先讲。 啊，中议员老早哈， 老早哈， 高主高早， 老早老早， 高主吼， 哎， 这个正名吼，一个切记啦， 哎。 哦、我是讲吼、哦，讲迄个 Republic of Taiwan 吼、 哦，是， 挂符吼， 哎， 台湾安尼啦。 哦， 多谢你。 哦，感谢，谢谢，哎、来，李生， 我唔告住啦，我当看住啦，看不见。 嘉公， 两位我请教你吼、 哦，哎， 来， 你讲就讲发到家己一项股吼， 嗯， 啊，咱台湾算大些，恁骨头的这个吼， 嗯， 咱社会拢去讲你放中华民国要家己，有可能家己无？ 嗯嗯， 啊。台湾人数啊，台湾人数今年咧五十万人要过来啊，我抓到台湾咧超级将国宝啊食过来，这政治时代拢要骗人好，感谢你。 感谢嘿，你听到名咧，也是充满了每一天、哎、每一天的生活也是充满了愤怒。那安尼安尼心情安尼安尼心情袂轻松，你先个名先讲。 啊，两位好， 来请讲来。 啊，这个。什么视频的换视频的出出对不哈？ 嗯嗯。 如果啦吼，告诉讲两千年的时阵，那不是阿扁啊当选总统对不？那是连任，你当选，你国民党继续执政落来，台湾有通哦，你安尼才好通过安尼，延续讲咱这个要什么体现落来证明落个有法度哦，你安尼才咧自由活动。 嗯。 要北京可能就出来打人、出来抓人了嘛。 嗯嗯。 政治的时阵，可能台湾起码都还佫嘛无民主了，真可能什么？啊，连江制裁咯，迄阵可能甲迄个中国的时阵，在伊啥物型咯嘛？啊，所以即种有台湾心的人，尤其你习近平，和国民党啊，你去撇开个遐严重的人，阮代志还阁做会出來。谢谢嘛。 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李泽平先讲。 喂， 先讲来。 哎，主持人好，我是讲哦，安尼台湾国的运动哦，真好，即大家吼、哦，即少年的，即安尼就爱大家爱出来吼、哦嗯，啊，迄是好多。台湾国和平国运动和平国哦，谢谢。 哦，感谢你。 台湾国和平 运动。来，你这个明星讲。 好好好。哦，今麦你两位嘛，搁出来咧讲啊，你看哈。今日什么大新闻你看嘛？讲恁民进党怎啊连一两地啊，就翻盘啦吼。啊，所以各家罗志明就爱出来选到底啦。我唔知你前为什么唔那是闹翻天啊？是你帮助台湾，还是破坏台湾？哇、哦，实在真正确些。严重诶， 嗯，卖用卖用卖用， 你比这生智慧搁较差呢， 嗯， 唉，免拍拼， 免烦恼，免烦恼，我想烦吼，等下简单甲大家说明，来，最后是讲来李小兵， 啊，杜志林吼， 听讲来， 啊，我唔是要来喝水小困诶， 来来，你讲你 讲，真讲实在诶啦， 嗯， 我希望咱李小兵诶杜志林吼， 嗯嗯， 啊，爱少徛出来讲一句话先，应该爱讲。 什么意思？听不 懂。我认为的时候，一个道理的总统，刚才拄拄啊是来宾讲的，讲不再其位不谋其政。 嗯嗯。 全世界所有各国的时候，会领袖的时候，换人了后，道理的敢有人在后边咧放炮？我从来唔捌听。 有一个李登辉。 哦，啊，这点的时候是不是的时候，爱唤醒咱这的时候，铁杆部队的时候，爱认识清楚。 嗯。 因为这唔是咧帮助呢。这是咧扯后腿， 嗯嗯， 这是绝不应该，因为这 叫做民主先生的人，真无民主的素养呢。 嗯， 我不是要甲大联党的人破嘴相喷。 了解，谢谢。 应该是各自爬山，不是各自伤害呀、啊。 嗯， 谢谢。 了解，谢谢。啊，时间嘛，多剩一分钟尔了哈。 好嘞哈。 啊，这实在是，做简单讲啦哈，做简单讲就是讲，有些政治咧斗争斗到尾的时阵，大家拢未想要接受一个政治的一个主观。斗争要创啥？要创造上大的一个利益嘛哈、嗯。有影，全世界无人像李登辉安尼。下任了，遐共指导着，遐要共指导，遐要共指导，全世界伊上高。李登辉大家咧讲民主之父，泼泼啊有一个臭泼皮啊，哦有一个臭泼皮啊。啊，但是为了伊讲民主情节，为人讲，但是为人对台湾的一个情节个入党，我就是像这款的，我就是标准啊、哦。我就用陈道志一句话讲，我实在是介同款。我就是台湾情节比民主情节，我都在当。所以有时啊呢，你就甲讲李登辉安怎的时候，你对我真尊重伊啊。哦，妈妈叫我去也看地过啊，我嘛去啊看咧，我嘛是阿辉伯啊，阿辉伯啊，等阿辉伯啊地。但是那有一寡单位，一寡啊，一寡动作，那是是不是为着台联的政治利益，咱看得足清楚嘛？如果那真正是安尼时阵，到时阵阮嘛是同款，一寡话讲出来无偌好听啦吼、哦嗯。啊，但是我认为安尼唔好，目前安尼唔好，目前无必要民进党去打啊打阿辉伯啊，目前也无必要啦吼。阿辉伯啊，以利益良善啦、啊，但是一寡作为吼，足、哦、明显是关键时刻的时阵，咧替台联抽寡政治资源，啊，这嘛足正常啊。政党之间咧， 政党利益，吓， 就正常。 所以咱咧讲，有可能把台湾国民党是超越政党族群派系利益嘅、 嗯。 所以咱有一个口号，就是讲对政府，还是对政党，还是对派系失望，但是咱爱对台湾人有信心，对台湾有信心，大家来打拼，大家参加有可能把台湾国民党搞个彻底。会升级电力，多谢。 真牛吼！啊，咱听众朋友呢，啊，即有时啊，唔免伤过在意啦吼。目前后边啊，这个动作，目前的效应也看未出来，是好是歹，目前真正也看无，应用外大，也是看无啦吼。每一天日子甲过好，这是上重要。非常五十七分，风台北来台，今仔出门爱注意，拜拜。 拜拜，再会。